了。昨天跟大家聊了聊，快要到双节了，那么有没有给自己身边的人准备玩具呢？而且我们974也是给大家推出了听众专享的福利，这一次玩具反斗城将会为大家提供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是， 而具体这一次的我们的领券的方式还有互动的玩法，现在已经推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谁说只有小朋友才可以拥有玩具呢？打开这条推送，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玩具反斗剧场第二弹的路透视频了。 对，这个路透视频和这个主视频放在一起啊，显得如此的粗糙。但是呢，其实路透视频之后那个视频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哈。 主要说啊，我们 PD 这次也是付出了很多，因为直到现在我们每次跟大家强调说怎么去领券，就是上午10点之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去回复一下974。但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974。就可以收到一个穿着紧身衣的 PD。 对，但是呢，如果你还是想去领券的话，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最近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啊。 我们马上要截止了，马上就要给大家公布一下最终的这个大奖花落谁家了。 紧张，搓手手。 我们的节目的奖品呢，还是要为大家提供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2份，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获得哦。那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你冷不冷啊？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南疆观察台的气温呢是-1.9度，受到了低层增湿作用的影响。今天早晨西部南部地区呢能见度比较差，出行的话请注意一下交通安全。今天呢白天天空阴沉，到前半夜大部分地区呢有弱降雪的出现，后半夜北风会逐渐加大，所以这个寒潮的蓝色预警生效是正在当中啊。所以呢明天呢早晨出门的话就要做好特别大的防风的保暖的工作了啊。 并且还要注意远离这个高空还有容易掉下来这个广告牌等等哈， 远离高空， 高大建筑， 我倒想去呢。 高大建筑物和广告牌，远离高空坠物。那么雪后气温比较低，道路容易结冰，大家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阴天，真的会有雪哦，有零星的小雪或小雪天气，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是阴天转多云，东北风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可以达到-0.6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你看这个湿度加上这个温度哈，那肯定是要有雪的天气出现了。那么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保持保暖的状态。 到明天呢，可能这个最低温度就要降到-10度左右了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这个冬老虎还是有点可怕的啊。 冬老虎要发威。再来看一下我们火热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第一名斗鱼，第二名是 Shirley 洋洋，第三名 Miss 刘，第四名俩孩妈，第五名是 Lily。今天英文名上榜好多。 那你读的还是不错嘛啊。第六名呢是以2022。第七名刘神，第八名邓静，第九名是刘旭，第十名恋上你的美，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要先提醒大家赶快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条推送，还没有领券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在整理大家留言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现象，给大家送福利的时候呢，有超多人就说，快快抽中我，打小就没中过奖，巴拉巴拉，我这个中奖绝缘体啊，能不能喜提大礼包呢？巴拉巴拉，好像大家对中奖这个事儿啊特别津津乐道。虽然天上不能掉馅饼，我们最终呢还得靠双手来努力，但是这个馅饼砸你脑袋上呢，还有不要的道理吗？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中奖那些事儿。从小到大，你中过奖吗？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中什么奖呢？快来聊一聊你的中奖经历吧。 巴拉巴拉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他应该是看过一部动画片。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猪爸爸 blue 爸爸。 你说的不对，他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 blue 爸爸 bibo。 你也就比我多了一个词儿，我以为你说的很顺呢。之前我认识有人说这段特别顺啊。另外就是大佐刚才那个幸运，我是能明白的。那个馅饼砸头上，好油乎麻滋的感觉。算了算了，不要了不要了。 因为我们玩具反斗城给大家送礼，除了节目当中送出的这个300元的代金券之外，我们是有5重好礼要送给大家的。 包括今天推送下面的复栏其实有详细的一个解释、那很多朋友其实有转发集赞，然后包括截图再发给我们，如果现在还有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发给我们啊，参与到最后我们这个奖池当中的抽奖当中。会问说哎，这次我又没有中奖吗？但是还是有更多的朋友过来跟我们说哎，我中过奖了，哎，早秀的这个券我们收到了、包括像之前我们早秀艺术周陆续的现在有已经有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家人去打卡，在向日葵花海当中拍了美照给我们发过来了。 这不就是跟你的这个同款复制吗哈。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有你的幸运经历，也未必是在我们这儿中的奖啊。你的比如说在哪里哪怕中一个小奖呢，比如说公司年会抽到一个大礼包之类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这不是小奖好吗？你知道公司年会每次给的奖都超大的。 关键是就有的人是公司年会从来没见过奖，中过奖，中奖绝缘体。然后有的人呢，就是连续两年之类的。 我就是中奖绝缘体，就从小到大，用我妈的话说，就是那种两块钱的奖券我都没有中过。 两块钱奖券很难中的。 你知道小的时候就是每次就有那种什么就是大奖去，然后比如说有一等奖自行车，然后收音机， 里面有 起码还有个对， 有个大卡车拉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每年不都有吗？然后还有什么洗发水之类的，最惨的也有那个两块，就是你两块钱买一个券，刮开是两元，这是最低的，我连那个两元都没有中过。 那你抽过吗？ 抽过啊， 抽过多少次？ 就每次我妈都让我去，后来我妈就彻底对我失去希望了，就她总觉得小孩子手壮一点，后来就是你不行，你让开我自己来吧。我妈手要比我好一些，我妈中过，我妈中过洗发水。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说在这方面呢，我也是基本是算绝缘体，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原来呢我们家楼上有个小朋友也是抽你刚才说那样一种抽奖券的方法，他呢就买不起游戏机，他爸爸然后有一天路过那个地方，他说爸我要抽个游戏机，他爸一想我们家虽然穷但是怎么也得让孩子抽一次嘛，一抽就抽中了一个游戏机。 这是什么运气？ 对，我 的天， 我从小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我们家就多了很多洗发水。 你看你也是中洗发水。 但是我那个也很亏嘛，我抽五次然后中一瓶洗发水， 你 知道吧？你 不错了，我抽五次什么都没有，两块钱的这种回馈奖都没有。 所以我们俩今天呢就算是一个羡慕帖吧，就是我们俩都是这个中奖绝缘体，看看大家有没有。 我是绝缘体，你是弱接。 对对对对，弱接触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这种中奖的经历，跟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啊？ 天降大运，你有中过奖吗？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中什么奖？来聊聊你的中奖经历，我们一起打开幸运大门。来自郭顶。 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从回忆之中苏醒，等你开口，不管是爱或者伤害，就让我勇敢的告白，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飞身跳上这急速的列车，幸福就在下一站等着，我不在乎前冲的脉搏，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狂欢开始的时候离开，就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 勇敢的告白，幸运的大门 沉重的脉搏。 为大家打开幸运大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关于幸运的事情。谢谢大家。如果可以中奖的话，你想中什么奖呢？来聊一聊你的中奖经历。 你又给我看这个大门，我又想起了那个开门什么大吉。 开门大吉， 我就没有大吉、 哎、你要这样想的话，我算中奖吗？ 你算中了一次， 但是我是凭实力吧。 那你凭实力中间你求助谁来着？ 哎呦，我就是给 PD 打了个电话嘛。 来的还行，我觉得你跟思萌确实表现得比较好。哎，所以说你是凭实力拿到那个奖的，对不对啊？ 嗯， 所以你从小到大拿的奖都是凭实力拿的， 对， 没有什么幸运的成分，对吧？ 真的是没有。仔细想了想，是真的完全没有中过奖。 哎，那抽盲盒有没有抽到过心仪的盲盒？ 没有， 也没有吗？ 对，就是抽盲盒。 这么夸张吗？ 每次习惯性就抽到同款，所以当我就是特别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拿到这个，我都会给旁边的人，我说你来开，我手气不行，所以我家里现在拿到的那些我喜欢的盲盒，还全部都是我朋友帮我开出来的。 哎呀，好吓人！哎，那比如说啊，就是有一些原来喝过的饮料，有再来一瓶， 我不行。 也没有喝过吗？ 就是我从来没有拧开过再来一瓶 啊， 就是在我手里完全没有打开过。所以柿子这个我真的太羡慕了。他说就是某饮料的那个再来一瓶的活动，大家应该都玩过嘛。他说花了一瓶的钱，最后一起出来玩的六个人每人一瓶。 哇， 这 个 什么意思？ 这个也太夸张了啊！这个，但是你看啊，一飞呢说到中奖经历，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年年末参加了早秀的华语金曲20年活动，拿到了最终的大礼包啊。 嗯 啊，当然呢，这次，但我觉得你这个跟这个靖宇很像，你们俩都是凭实力拿到的哈。姬飞去年写的简直算写出论文了吧？感觉 是。他说作为早秀接近7年的粉丝，拿到早秀的全套周边，对，我们的全套周边里面包含的很多，包括像闹钟、抱枕啊等等，棒球帽，还有帆布袋等等的。他说我想了真的很久了。当然最开心的是跟大家一起重温了20年的金曲热歌，回顾了这20年来的心路历程。没关系，今年还有 哎， 今年我们不一次性回顾20年了啊，因为就是实际上就只多了1年的时间。 我们跳着回顾。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对话10年，带领大家通过音乐来穿越一下哈。下周马上就要上线了，可以期待一下。 哎，但是昵称的这个话呢，我觉得有点凡尔赛啊。他说我也是中奖绝缘体，这么多年就中过一个车号， 哇， 那已经很厉害了，好吧？ 你这也让人很羡慕，你知道？就每次朋友看到说，哎，你在北京买车了啊？你的车号呢？我排来的啊，不好意思， 你排来的也不错了。你那毕竟你现在也不太好排了、啊， 对对，就只能说当年早年的时候排还稍微好排一些。 鲸鱼这个就是另外一， 是不是？ 就我既然抽不中，我就直接排，是吧？ 哎，对，就是所有的都凭本事。 对，兰志呢说，老公单位开年会，然后中了小洗衣机、笔记本电脑。 我的天哪！ 你再开几年年会，你们家的这个家用电器都可以负责了，是吧？ 哎，但我发现了一个点啊，就是你发现这个中奖，就是这个人概率高不高？他一定不会说这一家人全部都中奖概率不高。比如说我们家就是这样的配置，我是完全的中奖绝缘体。我妈算是弱接吧，就是偶尔会中个什么一两瓶洗发水。我爸手就超壮的，就是我不是最近搬家嘛，然后我爸就说我给你寄了个礼物，我说哎呦还有搬家礼物啊，那个上一次去开了一个什么供应商的会，然后抽的奖， 这么厉害啊。 然后你知道我爸抽了什么吗？我爸抽了一整台咖啡机。 哇、哦、啊！你们家那咖啡机是你爸抽的呀？ 我爸抽奖抽来的。 我是说你怎么会买这么复杂的器械、啊？ 对，就是在家里捣鼓半天不会用，因为毕竟 是一次做六杯咖啡出来、啊。 你知道，毕竟是人家就是抽奖抽来的，你也不好就是说找谁去问一下，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也没有客服，就很惨。 太厉害了 ！O Y L 说呢，聊到这个就想起了这个小耳朵当中有一个中奖达人，每每都能抽中大奖，每种场合都能中奖的幸运儿、他是谁呢？跟我们来说一下呗，哈。 谁呀、 啊？他没有透露嘛。用户晨曦说，单位年会抽中过羊绒衫、吹风机，还有床上的用品、被罩、床单、几件套之类的，所以我也算是一个中奖大户啊！ 啊，你这个绝对是了，跟你可以 PK 一下的奇拉雅桂圆妈妈。 嗯， 她说我的中奖概率啊，全都是被抽中的，比如说年会的一等奖啊，比如说北京的小客车指标啊，你这个也好让人羡慕。 你这太厉害了！ 还有早上音乐秀的欢乐谷门票，哎，之前我们有送过啊。 对， 娃哈哈的音频、放高在线的免费门票，全部都是被抽中的。 你这个， 难道刚刚说的是你？ 不，我觉得我想就是他平常中奖啊，在我们这儿中奖几率也还是蛮高的哈。 是， 但是用户呢6152这个故事就特别有意思了。他说呢，想聊到幸运，想聊两句。从小没有被什么眷顾过，但直到大学吃麦当劳，居然中了一个喷墨打印机，幸福的不行。然后家人一听说，你这是努力吃的结果呀。 心想你得吃多少顿麦当劳，对吧？ 我小的时候努力吃小浣熊干脆面，从来没有集到我想要的英雄，好气啊。 你怎么这么，今天感觉是你特别可怜的一天啊。 对，所以我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想说，这些什么抽奖的活动、中奖的活动啊，全部都是在 cheating on me。 也不是啦。 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好听，今天听的时候特别不开心。今晚 Charlie Puth 一直在那边数落着我，就是骗你，哎，就骗你啊！别人都中，就不让你中。 就是别人电话我都接，就是不接你电话， 对对对，就这个感觉。 哎，但是那个你其实也不能这么想嘛。就是今天这件事呢，可能比如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或者做完这期节目以后，你可能就会转点运气。可以去自己买点好彩头什么之类的哈。 哎，你看我从小到大听了太多这样的话了，然后每次去了之后并没有转好运气。但有一次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的一席话真的开启了我好多。他说你看，我觉得人的运气相对来讲比较守恒啊，你看你在这些小事儿，就比如说中奖啊之类的，从来没中过，但你人生的大事儿上运气一直都很好。哎，他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说啊，好像还挺好的啊！但我后来发现， 以后忽然我不开心了。 你听我说完，但突然我发现身边就是经常中奖的人啊，人家在人生大事上运气 也 挺 好 的。 哎，不，能够开胃一下。哎，我们今天这个上升是不是来的有点早啊？你看，让大家先说大家自己的这个中奖经历好、啊。 说我呢啊？ 对啊， 你看小帕雷克多说，我的运气啊，从来都是别人的，自己不灵。我跟朋友一起去买东西，然后抽奖，给自己抽了300元的代金券。然后呢，朋友接电话让我替他抽啊，你懂的。我就替他抽了一下，因为打着电话。直接是二等奖，小金条一枚， 哇， 真厉害啊！ 今天这个话题绝对是给各路大神来进行凡尔赛的啊。莫西说呢，哎，我也不知道你们今天这个话题，我刮彩票2块中了999算吗？ 哇！ 我们聊点别的，让我心情稍微变好一些啊。开个玩笑，继续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天降大运，你有中过奖吗？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中什么奖？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你的中奖经历。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早安一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位于西四环海淀区远大路的 Car City 能量城市，以能量为核心的文化理念，致力打造集合潮流生活方式、艺术和科技、户外运动、赛事 IP 于一体的体验式的运动消费场景，以创新的商业综合体的形式，将适合现代都市人群的新生活方式带入到了高频消费的领域啊！ 持续引领有价值的生活态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位于西四环海淀区远大路的 Car City 能量城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osie 等等等等，今天我们也开了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以及听听 FM 来看看我们。 我看见了雨飞上云朵，等不及水的抚摸，我听见了风擦亮星河，等不到乌云诉说，我收到了花开在沙漠，等不来大雨瓢泼，我等着困意席卷的我，等等等等等等待着，等夜深孤独酝酿，推开幻想横冲直撞，等记忆擦去灰 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It conveys where future will we go. 那片雪染成黄，每颗心被爱融化。那条路连天涯，心火灿烂。我心跳的声音，听冰雪发芽，希望之火冻得空旷，无论多远时间一将，无论多远时间。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夺下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份早餐是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预定好，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早餐内容啊！但现在看来呀，特别合适，因为到了冬天，除了冷呢，大家最大的一个感受在北京就是干，所以呢，我们去喝一些金桔柠檬水，是不是？哎，润肺，而且还滋养。那么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事儿巴拉鸡就叫大家在家里自己尝试制作一下金桔酱。哎，这样的金桔酱呢，可以用来冲水，也可以用来夹面包，真的一举多得啊！首先我们来准备。金桔250克，红心柚子100克，柠檬40克，黄冰糖100克。如果家里没有黄冰糖呢，其实用白冰糖也是可以的。首先我们把金桔洗干净，对半切开，在锅中放入金桔，倒入黄冰糖。如果金桔的水分不充足呢，也可以加上一点点的清水，中小火不停的翻炒，直到用铲子铲一铲就可以达到这个皮肉分离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刚刚准备好的柚子碎放进去，接着再翻炒5分钟左右，等到柚子粒逐渐变软，最后放进入柠檬片。记得啊，这个柠檬片一定要去籽，否则最后煮出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苦。裹上糖浆，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锅了。做好的金桔酱晾晾以后呢，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天气冷，容易感冒，嗓子干痒咳嗽总也不见好。金桔呢本身就带有自带的止咳化痰的功效，平时啊咬出一点点呢，适量的兑上温开水，味道酸酸甜甜的，还可以帮助我们多补充一些水分，真的是一举多得。事儿巴拉鸡说，今天我想要点播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因为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想要把这份祝福送给他。而明天呢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们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感谢这些年的陪伴和关爱，让我一直都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希望在第7年没有痒，只有爱。一首《简单爱》送给你们，生日快乐，纪念日快乐。 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猝不及防送上了狗粮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今天这个 title 不行啊， 嗯， 感觉没有拉得很长啊。你定冠词不是每次特别特别长吗？啊， 猝不及防为大家送上了在秋日必备的，满足大家这个 编不出来 自带止咳化痰功效的金桔酱的早安音乐秀。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音乐早餐， 这是常规的这个音乐早餐的定冠词啊。但是呢，你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刚才今天这份音乐早餐怎么说吗？ 嗯， 妈妈说哇狗粮， 大家现在都特别的直白， 狗粮出没啊、 但是也确实感觉到了很幸福啊，又听到了周董的这一首简单爱。 哎， 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说如何中奖，你看到这个狗粮早餐就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留言。莫西是这样说的、最大的中奖应该就是娶了我媳妇儿吧。 哎呦， 娶之前我们一无所有，结婚以后有了宝贝女儿，还有了4套房和车。 哇， 应该都是她带给我的礼物。 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宝贝女儿，我倒是她带给你的。 嗯， 那4套房和车也是她直接带过来的吗？ 她的陪嫁吗？ 对呀， 没有，应该是想说，有了以后我们的生活逐渐变好，哎，共同奋斗努力出来的，所以媳妇儿对她来讲真的就是命中的贵人。 嗯、哎，是了，你看壮小壮呢说，婚礼前呢在微博上抽中了一套喜服，完全没想到，而且当时也是随手转发的。 嗯， 所以也就是说正好呢抽到了一套自己马上要用的东西。 嗯， 而且这个彩头感觉意义很好哈。 哎，翻这个也很让人羡慕。他说印象最深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是异地求学嘛，每到过年的时候呢，当地的一位长辈就会邀请我去跟他们一家人一起聚会啊、特别好，怕我一个人孤单。那年元旦呢，一大家人吃完饭，餐后因为我是客人，所以就让我去参加了饭店的一个抽奖活动，结果我直接抽中了特等奖。你猜什么？餐费免单。 哇， 我们可是10人餐啊，就感觉好像、 这个、 哎，我来请大家吃了一顿大餐一样的，好开心的。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忽然想起了我就是很多年之前的一个例子，就当年呢，就大家还就最早有段时间，大家吃饭的时候不喜欢拿发票，当时呢税务局呢为了鼓励大家，就是 哎对，会刮奖， 就可以刮奖。 嗯， 我们有个朋友去吃了300多，然后刮出1000块，你知道吧？就从那个税务局的发票都能刮出1000块了。我说你这个手气啊，简直 超厉害， 绝啊！ 何小思说，同为中奖绝缘体啊，跟静瑜一样，从小到大啥也没有中过，就连干脆面里的卡片都经常相同。但是我们家有个手气王，就是我婆婆。你看，这就我刚说的吧，一家人不可能都手气很差，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平均的。小奖就不说了。最大的奖是我婆婆真的中过一次包吃住机票的韩国几日游。 哇，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大奖大奖大奖！ 就大家今天怎么这么多大奖？就是你如果听我们这种节目听多了，就觉得怎么别人的运气老是这么好的？ 比不起比不起比不起 比不起比不起啊！ 但这一次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也为大家提供了中奖的机会。我们的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融媒体跨年传播行动已经全面开启了。 哎，这一次呢，这个从今天开始到31号，登录一下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加一下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一下现金的红包。融媒体的跨年特别行动呢，会有互动的得到很多的好礼，现金的红包啦、代金券啦、演出门票啦，多种实惠福利都会等你来拿。你要觉得自己是中奖绝缘体 、啊、 试一试我们这种小奖，对不对？ 然后还没中是吧？好伤心。 你先让大家试一下嘛。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部电影。哎，电影当中的三位就是有参演的女主角哈，我都觉得她们运气还挺好的。 嗯， 比如像倪虹洁，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演艺道路上受到了一点小挫折，但后来越来越被大家发现到她其实是一个拥有宝藏演技的演员。还有像锤娜丽莎，哎，可能生活当中呢之前有生病的时候让自己的身材变得不受控制了，但现在也让人发现了她演唱方面的一些技巧啊。 嗯， 那还有王颖璐，那这三位呢最近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女人万岁》，而这首歌曲呢就是由90后的女性导演邵艺辉编剧指导的爱情神话的主题曲。 哎，但是让你这么一说，感觉人家三个都是中大奖似的，明明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好吧？ 像我一样。 对，爱情神话呢是由90后的这个导演，刚才说到的邵艺辉来指导编剧的。影片呢是以女性的视角来展现一下当代女性独立自主的情感观，更主要是打造出这种上海老友记的暖心的氛围啊。 嗯，虽然是爱情戏，但是影片当中也无时无刻传递了喜剧内核，还有婚恋价值观。 身边有朋友看过之后说就是又笑又哭啊、嗯、所以现在已经定档了，在24号，也就是明天马上就要上映了。我们先来听听这首预热宣传曲《女人万岁》啊，听到这个前奏不要慌，大家都会唱。 要慌， 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品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赏。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I let it fall. Adele 非常有力量的嗓音 Set Fire to the Rain 北京时间的7:50、今天在早安音乐秀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到一个非常开心但会让很多人比如说我不开心的话题，就是中奖、 是你虽然没怎么中过奖，但是今天听到了这么多人中奖以后什么感觉？更不高兴 了，当然是不开心 啊， 啊，看到就是小耳朵们中奖呢、我当然是开心的，特别是大家说有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中过奖啊，那就更开心了，就证明我们是在真的给大家发奖。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好多人说、自己是30几年的中奖绝缘体，然后直到 在我们这里 974的节目当中，然后才开了第一次的人生第一次的挂哈。 哎，你想凌霄说，我最大的尴尬是之前在早秀中了2张话剧票，你们给我打电话确认的时候，弄得我还挺尴尬的，因为我以为你们是骗子。对，好像之前是有沟通过啊，就是说希望可以幸运延续吧，接着在早秀中奖。那这次依然是有中奖的机会，因为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依然在持续为大家送奖当中。 哎、是的、 赶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套推送，还有复栏当中都有详细的五重大礼的领取方式都在里面。 是啊，而且呢，今天呢，我们还会这个开通视频直播，大家现在呢、应该可以看到一对主持人刚才正在积极的练歌啊。今天我们一会儿就马上要放出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了。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奖其实还是有点关系的啊！ 哎，是，大家拿到玩具反斗城的奖券之后，需要去买点什么呢？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首 K 歌过程当中，都会一一告诉你的。 哎，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2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哇，上一次虽然已经领过玩具反斗城的奖了，但这一次我发现居然还可以再领一次奖券。 你哇啥？说的跟你不知道似 的。就是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因为说哎，好像上次我领过了哈，领过了，这次还可以再领， 可以再领啊。 是的，那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优惠券，我已经拿到手里了，那我该去买点什么呢？ 那就看看你等待着放课、等待着下学的日子当中，都看点啥吧哈。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游戏的童年， 哇，准备开始了， 今天 好激动， 打开电视观看动画城，和我们一起唱吧。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开飞机的舒克，开坦克的贝塔，这姑娘 是这个姑娘， 我是这个姑娘。 好，英雄的金刚葫芦娃， 七个呢， 屠龙一飞就是万八 千里， 大雄和他的 A 梦多拉， 伸出援手， 阿凡提的毛女娜， 毛驴儿， 蓬蓬和丁满唱哈库娜， 我唱的 史努比和马塔塔， 你是马塔塔。 我想变成一只唐老鸭、 哎、 和米老鼠过家家， 加菲猫穿着花裤衩， 哟，你穿着花裤衩呢？ 皮皮猫守着一束花，一首歌大大弹着吉他，师弟在唱啊！谁来买我的火柴？我叫小女孩，小燕和白雪公主遇见了阿童木。灰太狼他偷走了超人的红内裤， 灰太狼在干嘛？ 柯南在现场办案，黑猫警长出门抓坏蛋，哇 请看下集。 哎也是啊，请看下集啊。 黑猫警长啊，有好多的我们非常熟悉的 IP 都在里面出现了， 抓一只 柯南、灰太狼， 哎再听后面大家可以来数一数啊，今天会出现多少人物、 哎、 然后你们去玩具反斗城可以 照着买，是吧、 哎、照着 买 好了来，阿拉丁神灯他会魔法， 蓝精灵在洗刷刷，为啥洗刷刷？ 洗盘子。 在穿家花，大头儿是小头爸爸。 海尔兄弟他们哥们儿俩， 哥们儿俩。 猫和老鼠是死冤家， 哎，是的。 人猿泰山他本领大，皮卡丘消灭他。 樱桃小丸子逛克拉，蜡笔小新喊妈妈妈妈。奥特曼，奥特曼，怪兽对打，等我来唱， 一起唱《东风破》的旋律。 我怀念我的童年，那也是东风破。 哎呀， 那些人物常常让我浮想又联翩。每天晚上坚持等到半夜的十二点。灌篮高手马上开演，谁不让我看我就翻脸。 好写实啊。 猫有很大的脸， 啊，还吃鱼呢。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头上了长根线， 那是天线。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长得像海绵， 这俩大板牙。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歌唱完了我们下次见。 最后一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歌唱完了我们下次再见。 很老垮的一段和声。 但是下一段我们的 K 歌欢乐上班路是不是主要靠和声了， 主要靠和声，而且下一段那个和声特别特别厉害。而且呢今天刚才那段其实我们俩算是一个怎么说，就玩具大介绍吧，对不对， 嗯，是不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灵感呢？去到玩具反斗城当中该挑选哪一些礼物，同时对我们的 K 歌有什么样的想法，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等待着大家的回复。 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早安音乐秀，有喧嚣的飞天，按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是不是你独家留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哎，发现了一件怪事儿啊，就是我们俩明明在特别认真的唱，但是晒不化的雪人说笑不活了，谢谢你俩，哪里好笑？ 对呀， 唱得很认真的嘛。 而且我觉得我今天唱得很欢乐，因为好多都我熟悉的动漫角色，就帕丁顿熊上来就评价说，金鱼又放飞自己了，距离知性女主播道路越来越远了哟。 哎呀，这个只好空白也在根据歌词在联想，说灰太狼偷了红内裤给红太狼改了一件红披风。什么呀？说大张伟自称音乐裁缝，这首歌还真的不是大张伟的，我们来说一下。 是 狗汉中啊。 哎，是的，赵小雨说求 BGM 这首歌，其实我们放过很多次，但每次放都有很多朋友过来说，哎呀，好有共鸣，好好听啊。但其实这首歌曲它就是用了《东风破》的旋律，他自己没有说这是抄袭，因为一开始就是借鉴跟致敬的时候使用了。所以这首歌的 BGM 叫做《动画城》， 哎， 就是《动画城》这几个字。 是查理普斯说哈，欢乐童年录了今天啊。 哎，是的，希望大家跟我们 K 歌欢乐上班录，欢乐童年录，待会儿还有 K 歌欢乐上班录的第二波，千万不要错过。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正午时分，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律动。敞开心扉，感受音乐的脉动，迈开脚步，探寻生活的潮流。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越听越流行。 Let's do this。 2022年全新开启，听见都市的节奏。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的 FM 九七四，听。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 4S 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400123456。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一场萧瑟的寒风当中，如何去运动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当然，这些都不能成为阻碍月娘的理由。想到了久违的街舞还在自己的手机存档当中，所以就是它了。话说健身这种耐力活，总要有动力才能坚持吧。不过总有一些方法让你的健身不那么枯燥，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让你充分活动全身的舞蹈，比起普通的健身训练，会让人更加容易产生兴趣。之前几次呢，月娘跳的都是 popping， 这一次呢，准备去换成最开始学到的 hip hop。 这种舞的舞姿非常灵动，各个动作呢都会有一些健身的效果，既能够锻炼你的上肢和下肢协调性，以及呢腹部和背部等协调的功能，又能保证每个部分独立运动。更值得一提的是， hip hop 舞当然属于有氧运动，具有一般有氧运动所有的优点，会改善心肺功能，增肌减脂，以及呢增强柔韧性。更重要的是它还能耍帅呀，你想想它绝对会让你在健身的队伍当中脱颖而出。所以呢 hip hop 舞不仅可以耍帅，还能够让你练出腹肌，是不是非常心动呢？总之好处是多多了，不想枯燥健身同学们， hip hop 舞绝对是值得尝试的。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听到的是 hip hop 舞当中呢最近非常非常流行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Bruno Mars 以及 Cardi B 带来的 Finest。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Drop top Porsche, Rollie on my wrist, diamonds up and down my chain. Cardi B straight stunning, can't tell me nothing. Bossed up and I changed the game. Cause David is my big bronze boogie, got all them girls shook. My big fat ass got all them boys cooked. We're from dollar bills, now we popping rubber bands. Bruno sang to me while I do my money dance like, hey. Flexing on the gram like, hey. Hit that little John, okay. Oh yeah, we dripping the finesse and getting paid. Ow. There's a reason why they watch all night long. Woo! Yeah, I know we'll turn heads forever. So tonight I'm gonna show you all. When I'm walking with you, I watch the whole room change. Baby, that's what you do. No, my baby don't play. Blame it on my confidence. Or blame it on your measurements. Shut the shit down on sight. you know it. Fellas, grab your ladies if your lady fine. Tell her she don't want. Running time， 就问你歌嗨不嗨？ 哎呀，太好听了！所以你今天讲的是啥来着？ Hip hop 嘛，对不对？我跳舞嘛，我去练舞的这个故事，对不对？哈！ 哎呀，你知道这种男女对唱的英文歌一直是我的梦想，咱们什么时候能挑战一下 ？You will get it now, I will get it now。 那就十分钟以后吧。 十分钟，立马就来吧。 我们一会儿有一首，就我们俩为大家就是也来一首英文对唱，好不好？ 哎、 听说你经过王维的特训 ，CT 特训，现在号称这个。 英文歌曲不在话下， 974见外英文小 DJ 是吗？ 英文小 DJ 那倒也不太敢，毕竟王维还在这里，对不对？你真的是要让我中大奖吗？ 哎、好了，没关系，一会儿咱们就试一下啊，看看咱们俩。不过咱俩一会儿那首歌曲呢，总体来说氛围感拉满，对不对啊？ 其实这样的 ，PD 好胜心比较强，对不对？ 我 上次王维在这边唱过英文 rap 之后 ，PD 就觉得自己被挑战了，一定要扳回一城来。 对， 所以待会儿的 K 歌欢乐上班路一定不要错过。不过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聊点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在整理大家留言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现象，给大家送福利的时候呢，有超多人就说，哎，快快抽中我，打小就没中过奖，巴拉巴拉，我这个中奖绝缘体啊，能不能喜提大礼包呢，巴拉巴拉。好像大家对中奖这个事儿啊特别津津乐道，虽然天上不能掉馅饼，我们最终呢还得靠双手来努力，但是这个馅饼砸你脑袋上呢，还有不要的道理吗？啊，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中奖那些事儿。从小到大你中过奖吗？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中什么奖呢？快来聊一聊你的中奖经历吧。 巴拉巴拉巴巴拉巴拉。 我发现了，大佐的梦想是巴拉巴拉小魔仙。 给你中一个。 一直在说巴拉巴拉的。 哎，天降大运，大家有中过奖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早秀继续为大家提供机会，因为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有奖品。 哎，是的，本节目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方。两份儿， 两方，给大家都搬两房， 两吨是吧？上午10点钟呢，到玩具反斗城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的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的专享玩具券啦。 是，这次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持续的时间很长啊。那第一波的时候，其实大家在我们的推送当中有看到我们这个玩具反斗家族还有玩具王牌家族一起联合给大家拍了一个小短片嘛，对不对？ 我忽然觉得我太想给大家发奖了，我准备给他发两方，两方。我忽然发现方好像也是个计量单位，就是一方什么水泥，一方土之类的。 这个还真不行。那今天可以提供2份300元的代金卡，不过这个两房的奖还真有。哎，我们有5重大礼包想要送给大家。 哎，是的。 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包括复栏当中有详细的这5重大礼该怎么样去领啊。一直截止到这周五，我们会给大家开奖。哎，最终花落谁家就会揭晓了。那上一次的玩具反斗剧场，大家应该还记得，就老白跟戴毅就是扮演了我大佐，还有那个艾科的爸爸妈妈嘛。但是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不过瘾啊，怎么没有看到思萌跟 PD 出场？哎，这次我们的第二弹 PD 马上就要出场了。那静瑜是偷偷放出了一段拍摄的花絮给大家，真的是抓紧看手慢无，所以赶快来看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最新的一条推送。 你昨天的这段偷偷的拍摄呀，边拍边笑，给我的摄像机都有点拿不稳了啊。 真的太好玩了，就我特别也希望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啊，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 太讨厌了啊。 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你有中过奖吗？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中什么样的奖，跟我们聊聊你的中奖经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太一 Lotra。 从2点到4点一直心跳来，我说给你听，我 起再度安在灯的华丽。我见过更烂的烂，更欢的欢，更孤独孤单，也见过无人呼喊，卡来心酸，像魔到云端。我见过更烂的烂，更欢的欢，更惨的最惨，不是说好一人一半。我在这悲伤的世界，有人一定没很力改变，就算已经没飞，我即便安慰，明明没戏没戏，他要跟我去更高的山，更远的海，更干的海。颜色在烧边也愿意重大扶着暴雨下的赤裸，树叶都染成了橙汁，太阳都学会游泳，却还保留买了几寸金，也算出几个计较基本，但你有没手指来摁，难道想用鼻子戳戳看，怎么办他要烦。我在有人一定混账无尽改变，假装是很酷炫，有点太可怜，明明没戏没戏的，而等我去更高的山，更远的海，更难的海。 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 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 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一个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期。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今天跟大家来一起聊聊你的中奖经历。哎呀，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中奖绝缘体，我好像稍稍有点欣慰了哈。跟我一样的朋友挺多的，然后像娜娜说，她说中奖绝缘体，但是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2017年底的时候，我当时觉得胸闷不舒服，就去医院了。抽血的话，发现白血包已经30000了， 哇！ 就直接进了急诊，查了一圈，送进血液科骨穿加急出结果，当天觉得天都要塌了。父母岁数那么大，孩子才3岁，结果呢？哎，现在我依旧活蹦乱跳的，身体壮壮的， 虚惊一场。 嗯， 我觉得这段经历应该是我用了30多年的运气中的最大的一次奖吧。 嗯， 运气不要太多，一次就好。 哎，真的是说的非常有道理啊。但是呢，也确实有的时候，运气这件事呢，如果降到自己头上的话，我觉得总体来说自己还是有一些办法去宽慰自己的。但是如果跟旁边人一起去的话， 嗯， 一个滤波器说，去年年会坐在一起的四个人。有两个人中了 Beats 耳机，一个人中了空调扇，就领导空手而归。求领导现在心里的阴影面积。 但我觉得领导应该也是开心的， 嗯， 因为如果在这种场合，员工们都空手而归，领导满载而归，他应该会觉得很尴尬吧。 但这个领导应该自己很想抽中一个东西吧。 给领导让袋洗衣粉。 但是你知道大家说小耳朵们的当中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抽奖王是谁吗？ 嗯， 战神之神啊，战神之神说，近年会，嗯，公司年会第一年年会中了一等奖诺基亚手机。后来就阳光普照奖了，还有一次三等奖，但大奖 iPad 苹果手机什么都没中过。但是啊，滑雪人家中过 GoPro， 哇，滑雪都能中个 GoPro。 然后说后来呢，公司年会呢就不办了。旁边人说这是一己之力把公司年会抽不办的人， 这好厉害啊！我这儿有个人可以给你 PK 一下， 嗯， 欢乐咖啡时光，他说我曾经去北苑的一出莲花买菜，在超市的工作人员的一再强调公平公正的情况之下， 嗯， 我就稍稍给了他个面子去抽了一下啊， 嗯， 结果呢，真的就公平公正的抽回了40寸的液晶平板电视。 好夸张啊！ 扛着电视回家的路上，我又买了一张2元的彩票， 嗯， 中了200块钱。 哇， 你这一天 是什么？哎呀，太厉害了！就 Good day， 嗯， 是。江小月说呢，我中的最多的是洗衣粉、肥皂之类的，但是确实如静宇所说，人生大事上上天还是眷顾我的，不错不错哈。 行吧，行吧，我就稍稍有一点宽慰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中奖经历，包括像静宇这样的中奖绝缘体，也可以说一说你想要中什么样的奖。 嗯，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分享。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4S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在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哎，心里还稍稍是有一点点触动的。 嗯， 因为我还记得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综艺节目都停播了，但因为这档节目呢，大家是封闭式管理的，所以持续在更新，所以那段时间的国民度和关注度都非常高哈。 对， 说到的就是《青春有你二》，但是一年半的限定团活动时间这么快就结束了。12月5号，女子偶像组合 The Nine 正式宣布解散。 嗯，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的感觉是，疫情咋还没结束呢？就疫情开始的时候，人家开始，人家团都解散了，怎么疫情还没结束呢？ 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哈！ 是是是是， 没有打加强针的，赶快去打加强针。日常的要注意防护，戴好口罩，勤洗手，避免聚集。 哎，这档综艺节目呢，是我跟静瑜共同的回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家里， 嗯，热闹讨论，我们拉了一个小群， 是是是，每天在讨论进展啊、进程什么的。当然，这个组合我们再次念一下他们的名字啊，是由刘雨昕、虞书欣、许佳琪、谢可寅、预言、安琪、赵小棠、孔雪儿和陆柯燃九名成员共同组成的啊。 子楠组合的成员们也纷纷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发表了解散感言，很多的粉丝虽然说成团的时候啊经常在数落，但是真到了解散那天还是非常的惋惜的，也为他们送上了祝福。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本来预定的这个毕业演唱会也已经宣布延期到明年春天再举办了， 对， 所以并不像当时火箭少女解散的时候也赚足了大家的一波眼泪，有一个共同回忆的过程啊。期待着明年春天可以看到他们的线下的演唱会吧，因为毕竟在整个成团的这一年半的时间当中，也因为疫情的原因，他们只有举办过线上的演唱会，并没有能够在线下跟大家有亲密接触和体的一个过程。 是，好，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送出的是他们的斯芬克斯米种吗？ 不是最后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来自 The Nine， Not Me。 从来不会要因为谁而跟别人去 gonna play my own game， 毫不避讳。 Not me， 所以你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知道，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而且刚才通过我们视频直播观看到你的小耳朵，应该都知道。哎，那个人菜瘾大呀，还要非要上去唱两句，唱的。 我是真人菜瘾大，我承认。 因为你刚才那个 rap 嘛，对吧？啊，感觉好像特别想唱 rap。 Cause you're not me。 那今天准备给我们来英文 rap 是吗？ 啊，那当然了，毕竟我也是跟王维唱过英文 rap。 哇，这么厉害呢！ 啊，今天就屈尊稍稍跟你唱一段英文的歌曲 吧， 好吧？ 那你就真的准备唱 rap 了？ 哎，今天呢8:23，我们的 K 歌欢乐上班路第二波要带大家来到一段非常浪漫啊、梦幻的，很多人在婚礼上都会选择的歌， 非常好听，叫做 Lucky， 来自 Jason Mraz。 没开始。 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the open sky oh my babe baby I'm trying Boy, I hear you, hear you in my dreams. Feel you whisper across the sea. 好小心翼 翼啊。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y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come coming home again. Waiting for a love like thi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I wish we had one more kiss. I'll wait for you, I promise you. I will.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Lucky we're in love in every way. Lucky to have stayed where we have stayed.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And so I'm sailing straight through the sea to an island where we meet. You hear music fill the air. I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r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most pretty you will see. A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you ho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I hope you know,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Lucky we're in love in every way. Lucky to last day we have day.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 完全没合上， 然后那个呜呜呜是啥？哎，前面唱的还可以，这个呜，哎，这整段垮掉，好吧？最后那个 是这样的，我本来想要劝 PD， 我说我们认真练一练和声 ，PD 说没关系、他们也是男女对唱，我们两个在男女对唱，就是四个人合唱，我们怎么样对唱，大家听不出来的。 行，还行，就说实话，咱们俩唱最好就是和跟咱们四个人合唱那段啊，对，呜呜那段确实差了一点啊。就是不知道别人在呜个什么劲儿，你知道，本来我想用那个平常那种捧哏式唱法跟你唱的，但后来觉得这首歌实在是捧不出来。 这怎么捧 ？Do you hear me? I hear. I hear. You must say. You must say. I know. 你变了，静宇，你这个捧哏捧的相当到位啊！ 好可怕呀！ 好可怕！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接这种烂梗？ 你太可怕了！你现在完全不是知性女主播那范儿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天粉的聊天室当中来支持我们啊！很多朋友说，哎，听。第一次看到你们长什么样子，也第一次知道了你们 K 歌的时候原来是这样的表情啊，这样的风格， 这样的表情是什么表情？ 就是呜呜哇，狼来了的表情。 好难看的表情啊！ 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边粉色在意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9万多装70多平两居室，不止工费，连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圆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情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这感觉就像 烤肉自助，新添了海鲜区，不多花钱，选择更多。 这感觉就像 游乐场里新增了名品奥特莱斯 ，happy 更多，实惠更多。 哎呀，停！这儿到底说什么呢？ 全包圆推出定制家具优惠套餐了，成品实木家具和定制家具随意切换，不多加钱。 那签约礼物还送吗？ 据说大冰箱库存可不多了，打400-606-8866，早点站上才放心。 活动及起步面积详询400-606-8866。 家可是头等大事儿，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我省钱还省出错来了是吧？ 省钱没错，但是凡事得有个度吧。 50000能把咱全家装完，还有更便宜的吗？ 你自己听着靠谱吗？50000装70平的房子，20世纪90年代吗？ 那你也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啊？ 问问全包圆，橱柜满配，建材全含，家具包圆，配饰赠送，咱自己装个 WiFi 就能直接住， 这还不得奔着200000去了？ 打400-606-8866，10万就搞定，还送电器呢，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31，K 歌过后，我们还是要来聆听一下真正的高雅的音乐。 什么叫真正的？我们刚才那段唱的还可以，好吧？ 最后实在是过于拉垮。 最后那段污有点拉垮，但是呢，你到接下来的这个场所，任何 不会有任何的拉垮， 没有一点点拉垮，都非常的完美 ，perfect。 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国家大剧院12月24号到25号安排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 哎，这次呢将由指挥家杨洋来执棒，携手一众活跃在国内外舞台的艺术家，唱响中外歌剧的明天。妖红以及呢王庆爽、周晓林、王凯等歌唱家曾经塑造过多个深入人心的舞台角色，他们呢也将会再次纯熟地演绎这些经典的人物啊。 李爽、郭程程、耿哲、秦侃如等等也将倾情献唱多首一步步的动人咏叹。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其实我们今天刚才那首合唱歌说实话还可以啊，因为呢你知道我当时在这个就是找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底下有一个歌词的翻译者，那个翻译者竟然说我翻译的一半实在是太浪漫了，这首歌就让我先沉醉一会儿。 是，而且通常大家在听英文歌的时候可能不太注意去听那个歌词，但是通过我们两个这个二把刀再重新转述出来之后吧， 谁跟你二把刀？你这个人，你跟王维混了2天，你现在不认识你自己了啊。 我毕竟也是唱过英文 rap 的人，我今天只是跟你就是小小的唱一段 melody。 对， 就下次你想要进步的话你再来找我啊。 就是像 progress 就过来找你是吗？满嘴英文啊。 这个有一说一哈，就是有搭档两个人还是更容易进步。哎，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早安热流行呢也是一对组合。这个组合厉害了，水木年华陪伴大家成长。他们最近发了新歌叫做啦啦啦我爱你，已经正式上线了。 对，这首歌曲的开头部分呢就是用副歌部分的单纯而直白的歌词和旋律将大家吸引，同时呢音乐的质感呢也会有一种当初的少年的感觉，超直白的表达也将音乐老炮的罗曼蒂克和永远少年的快乐展现得淋漓尽致啊。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啦啦啦我爱你。 想对你说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你，只想和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在一起。瞬间里心跳激动，美丽的你，我想把过去都忘记，把未来交给你。跌跌撞撞的日子里，怀抱撒娇爱笑的你，我眼里余光全是你，笨拙情话给你。想对你说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你，只想和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在一起。想对你说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你，我的心中啦啦啦啦啦啦啦只有你。生活里

僵的灵魂，从来不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从来奋不顾身，我们错过的瞬间比一生还远，也曾距离那么近，为何我们没发现？曾距离那么近，为何我们没发现？也曾距离那么近，终究我们会发现。 两首连听，水木年华接着李健，夜幕如黄说啊，有一种爷青回的感觉啊。 嗯， 但其实这两首都是新歌，一首是水木年华刚刚发布的，一首是李健在今年的四五月份发布的歌曲。其实呢，今年前一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有讨论过今年华语乐坛的一些事，包括像最近 TME 有颁发的这个十大热歌还有十大金曲引起争议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在年终岁末为大家推出一个全新的企划，对话十年。 是，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2021年的音乐，再让华语乐坛倒退十，开个玩笑啊，回到十年前听一听2011年的音乐，再想想当年自己的一些故事啊，听过的一些歌曲等等的。嗯，但是也确实考虑到说，今年其实你虽然说我们是音乐 DJ， 但你要准确的让我说出这首歌是今年的吗？我还真的不敢确定。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罗一下，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些选择，好不好？ 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列表，就是今年所有在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的早安热流行当中播出过的新歌，我们都给大家列出来，并且由我们的 DJ 来做一个优选。 哎， 然后呢，大家在这里面去投票，选出我们心目当中觉得2021年的十大优选金曲。 是，毕竟呢，前两天的那个热歌榜当时颁布出来之后呢，很多人都说，嗯，哇，你看这个华语乐团一下倒退了十年，然后有人说还有这好事呢， 这好事下周就会发生， 我们就让大家来发生一下，好不好？对比一下， 是的，可以期待一下早音乐秀的年末巨献对话十年。那最近呢，我们还是有一场大的活动要给大家持续的送福利，就是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持续的在预热当中。 对， 那么大家可以赶快去领券哈，今天早上十点之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玩具反斗城中国，在微信公众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我们的听众专享玩具券，这次的真的是优惠力度非常大。 对，而且呢要提醒的是，如果上次你领过一次并且已经消费过了，或者是没有消费，都没关系，这次还可以领啊。 对，还可以再继续领的。嗯，你看到了年终岁末的时候，大家除了要处理繁忙的工作，要为身边的人准备礼物，也可以开始筹划着过年了。 嗯， 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年文化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对，那这一年当中呢，最隆重的当属那顿年夜饭了。所以这一次呢，浙江卫视年味的美味情感综艺《一桌年夜饭二》就此诞生了啊！ 节目一共精选了10个城市，探寻平凡的英雄故事，比如说像熊猫的饲养员，还有火药雕刻师等不同的榜样人物的日常生活。同时呢，也将每期邀请一位艺人来担任年夜饭的发起人，并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年味团来一起实地探访家乡榜样人物的工作生活的日常。 嗯，用10顿的不同地方的年夜饭呢，慰藉一下中国人一年的辛劳，记录一下不一样的中国年哈。 一年到头了，我们一起来回家吃一顿年夜饭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赵照，《回家吃饭》。 还记得吗？年少的时候，妈妈站在家门口的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我们就会像小鸟归巢一般。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比得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我们已长大，尝尽了心酸，回家成为妈妈遥远的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家里才有最初最真的温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比得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比得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You're such a motivator, gotta get your way. So sick of saying yes sir, yes sir. You're such an instigator, you wanna play the game. Take it or leave it, that's her, that's her. And I can't wait another minute. I can't take the look she's giving. Your body rocking, keep me up all night. One in a million, my lucky strike. Got me so high that she got me. But she got me, she got me, she got me, yeah. Took me inside and then she rocked me. She keep me up all night, this is what it sounds like. My lucky strike. My lucky strike. Your body rocking, keep me up all night. One in a million, my lucky strike. Stuck in her elevator, she take me to the sky. And I don't wanna go down, go down. She said I'll feel you later, I'll go ahead and fantasize. She made me want it right now, right now. And I can't wait another minute. I can't take the look she's giving. Your body rocking, keep me up all night. One in a million, my lucky strike. Got me so high and then she dropped me. But she got me, she got me, she got me. Sounds like 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 的一首 Lucky Streak。 今天我专门选了很多 Lucky 的歌曲啊，希望可以把幸运带给大家。听到很多的朋友的中奖的这些故事呢，希望我们也可以沾沾这个中奖的运气。 但是大家也看出你的小心机啊，说哟，水木年华接力见啊，别轻回哈。 啊，刚刚已经说了嘛，这次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两首新歌联播啊，将会把新歌给大家做一个汇总，然后让大家在下周的时候跟我们一起进入到年终岁末的早安音乐秀的盘点对话十年当中。 哎，是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下周我们年终岁末的这一次特别的企划哈，必将和去年一样会感动感动你的心灵哈， 感动中国人，早秀人不骗早秀人，一定要参与起来。 你现在你能不能回归知秀女主播一点啊？ 我是被谁带跑偏的？你就说吧。 我也没说出什么中国人不骗中国人这种。 我说的是早秀人不骗早秀人，好吧？ 好吓人啊！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中奖的经历啊！听到这么多中奖的故事，在回顾自己中奖的瞬间，也是一个挺幸福的事儿。包括中金条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已经大概看到五六个了。 对， 比如像刘豆豆说到2019年淘宝双十二的活动，大家还记得吧？当天各种签到的最大奖就是淘宝跟某品牌合作的金条， 对， 是我抽中的。 哇 哇，这就是当年的双十二锦鲤啊！ 但你知道这个老婆的小乖乖说，你看认识我媳妇儿之前从来没中过奖，认识之后呢中过戴森吸尘器、吹风机、iPad、华为手机，而且在一年之内中的这四样东西。 我的天哪， 厉不厉害啊？ 羡慕你们。但是呢也有办法安慰我自己，就像一开始说的，虽然说运气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是恒定的嘛，我希望他可以发挥在我想要走运的地方，都可以帮助我一下。生活当中不需要什么今天中个 iPad， 明天中个手机，反正我也中不到。但是 你送大家个运气，你来个小幸运， 小小的幸运，在我小小的幸福当中， 那还得与你相遇，多幸运呢啊！ 但是大家跟玩具反斗城相遇非常容易 是是是啊， 不需要幸运，这回普惠奖是都可以拿得到的。上午10点之前，抓紧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三个数字， 就可以去领取一下这个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了。 抓紧时间，最后一首歌来自田馥甄《小幸运》，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喽。 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空中